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使用 OS 包中的 API。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OS 代码包中的 API。这个代码包可以让我们拥有操控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能力。这个代码包提供的都是平台不相关的 API。那么说，什么叫平台不相关的 API 呢？它的意思是，这些 API 基于或者说抽象自操作系统，为我们使用操作系统的功能提供高层次的支持。但是它们并不依赖于具体的操作系统。不论是 Linux、macOS、Windows, 还是 FreeBSD、OpenBSD、Plan9, OS 代码包都可以为之提供统一的使用接口。这使得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操纵不同的操作系统，并得到相似的结果。OS 包中的 API 主要可以帮助我们使用操作系统中的文件系统、权限系统、环境变量、系统进程以及系统信号。其中操纵文件系统的 API 最为丰富，我们不但可以利用这些 API 创建和删除文件以及目录，还可以获取到他们的各种信息，修改他们的内容，改变他们的访问权限等等。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非常常用的数据类型 OS.file。 从字面上来看， OS.file 类型代表了操作系统中的文件，但实际上它可以代表的远不止于此。或许你已经知道，对于类 Unix 的操作系统，包括 Linux、macOS、FreeBSD 等，其中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文件。除了文本文件、二进制文件、压缩文件、目录这些常见的形式之外，还有符号链接、各种物理设备，包括内置或外接的面向块或者字符的设备、命名管道以及套接字，也就是 socket 等等。因此可以说，我们能够利用 OS.file 类型操纵的东西太多了。不过，为了聚焦于 OS.file 本身，同时也为了让本文讲述的内容更加通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把 OS.file 类型应用于常规的文件。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以 OS.file 类型代表的最基本内容入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OS.file 类型都实现了哪些 IO 包中的接口？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OS.file 类型拥有的都是指针方法，所以除了空接口之外，它本身没有实现任何接口，而它的指针类型则实现了很多 IO 代码包中的接口。首先，对于 IO 包中最核心的三个简单接口 IO.reader、IO.writer 和 IO.closer， 新 OS.file 类型都实现了它们。其次，该类型还实现了另外的三个简单接口，即 IO.readerAdd、IO.seeker 和 IO.writerAdd。正是因为这个类型实现了这些简单接口，所以它也顺便实现了 IO 包的九个扩展接口中的七个。然而，由于它并没有实现简单接口 IO.ByteReader 和 IO.RunReader， 所以它没有实现分别作为这两者的扩展接口的 IO.ByteScanner 和 IO.RunScanner。总之， OS.file 类型及其指针类型的值，不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读取和写入某个文件中的内容，还可以寻找并设定下一次读取或写入时的起始索引位置，另外还可以随时对文件进行关闭。但是它们并不能专门的读取文件中的下一个字节或者下一个 Unicode 的字符，也不能进行任何的读回退操作。不过单独读取下一个字节或字符的功能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调用它的 read 方法并传入适当的参数值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问题解析。这个问题其实在间接地问 OS.file 类型能够以何种方式操作文件。我在前面的典型回答中也给出了简要的答案。在我进一步的说明一些细节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怎样才能获得一个 OS.file 类型的指针值。在 OS 包中有这样几个函数，即 create、new file、open 和 open file。 OS.create 函数用于根据给定的路径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它会返回一个 file 值和一个错误值，我们可以在该函数返回的 file 值上对相应的文件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不但如此，我们使用这个函数创建的文件，对于操作系统中的所有用户来说都是可以读和写的。换句话说，一旦这样的文件被创建出来，任何能够登录其所属的操作系统的用户都可以在任意时刻读取该文件中的内容，或者向该文件写入内容。注意，如果在我们给予 OS.create 函数的路径之上已经存在了一个文件，那么该函数会先清空现有文件中的全部内容，然后再把它作为第一个结果值返回。另外， OS.create 函数是有可能返回非 new 的错误值的。比如，如果我们给定的路径上的某一级父目录并不存在， 那么该函数就会返回一个新 os.pathError 类型的错误值，以表示不存在的文件或目录。再来看 os.newfile 函数，该函数在被调用的时候需要接受一个代表文件描述符的 uintptr 类型的值，以及一个用于表示文件名的字符串值。如果我们给定的文件描述符并不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函数将会返回 new， 否则它将会返回一个代表了相应文件的 file 值。注意，不要被这个函数的名称误导了，它的功能并不是创建一个新的文件，而是依据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的描述符来新建一个包装了该文件的 file 值。例如，我们可以像这样拿到一个包装了标准错误输出的 file 值，然后通过这个 file 值向标准错误输出上写入一些内容。我把这部分的相关代码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os.open 函数会打开一个文件，并返回包装了该文件的 file 值。然而，该函数只能以只读模式打开文件。换句话说，我们只能从该函数返回的 file 值中读取内容，而不能向它写入任何内容。如果我们调用了这个 file 值的任何一个写入方法，那么都将会得到一个表示了坏的文件描述符的错误值。实际上，我们刚刚说的只读模式正是应用在 file 值所持有的文件描述符之上的。所谓的文件描述符是由通常很小的非负整数代表的，它一般会由 IO 相关的系统调用返回，并作为某个文件的一个标识存在。从操作系统的层面看，针对任何文件的 IO 操作都需要用到这个文件描述符，只不过构语言中的一些数据类型为我们隐匿掉了这个描述符，如此一来我们就无需时刻关注和辨别它了，就像 os.file 类型这样。实际上，我们在调用前文所述的 os.create 函数、 os.open 函数以及将会提到的 os.openfile 函数的时候，它们都会执行同一个系统调用，并且在成功之后得到这样一个文件描述符。这个文件描述符将会被存储在它们返回的 file 值中。 os.file 类型有一个指针方法名叫 fd，它在被调用之后将会返回一个 uintptr 类型的值，这个值就代表了当前的 file 值所持有的那个文件描述符。不过在 OS 包中，除了 newfile 函数需要用到它，它也没有什么别的用武之地了。所以如果你操作的只是常规的文件或者目录，那么就无需特别的在意它了。最后再说一下 os.openfile 函数，这个函数其实是 os.create 函数和 os.open 函数的底层支持，它最为灵活。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分别名为 name、 flag 和 perm， 其中的 name 指代的就是文件的路径，而 flag 参数指的则是需要施加在文件描述符之上的模式。我在前面提到的只读模式就是这里的一个可选项。在构语言中，这个只读模式由常量 os.o 下划线 read only 代表，它是 int 类型的。当然了，这里除了只读模式之外还有几个特别的模式可选，我们稍后再细说。 os.openfile 函数的参数 perm 代表的也是模式，它的类型是 os.fileMode， 此类型是一个基于 uint32 类型的再定义类型。为了加以区别，我们把参数 flag 指代的模式叫做操作模式，而把参数 perm 指代的模式叫做权限模式。可以这么说，前者限定了操作文件的方式，而后者则可以控制文件的访问权限。关于权限模式的更多细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到这里你需要记住的是，通过 os.file 类型的值，我们不但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取、写入、关闭等操作，还可以设定下一次读取或写入时的起始索引位置。此外， OS 包中还有用于创建全新文件的 create 函数，用于包装现存文件的 newfile 函数，以及可以被用来打开已存在的文件的 open 函数和 openfile 函数。总结，我们今天讲的是 OS 代码包以及其中的程序实体。我们首先讨论了 OS 包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主要用途。代码包中所包含的 API 都是对操作系统的某方面功能的高层次抽象，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它以统一的方式操纵不同的操作系统，并得到相似的结果。在这个代码包中，操纵文件系统的 API 最为丰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数据类型 os.file。 os.file 类型不但可以代表操作系统中的文件，还可以代表很多其他的东西，尤其是在类 Unix 的操作系统中，它几乎可以代表一切可以操纵的软件和硬件。在下一期的文章中，我会继续讲解 OS 包中的 API 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部分的知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